攻读路加福音第十四章。安息日，耶稣进了一个法利赛人首领的家中吃饭，他们就留心观察他。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谷症的人，耶稣对法学士及法利赛人说道，安息日许不许治病？他们都默默不语。耶稣遂扶着那人治好他，叫他走了，然后向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的儿子或牛掉在井里，在安息日这一天不立刻拉他上来呢？他们对这话不能答辩。耶稣注意到被邀请的人如何争选首席，便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，即使你被人请去赴婚宴，不要坐在首席上，他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也被他请来，那请你而又请他的人要来向你说，请让座给这个人，那时你就要含羞的去做末席了。你即使被请，应去做末席，等那请你的人走来给你说，朋友，请上座吧，那时在你同席的众人面前你才有光彩。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，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。耶稣也向请他的人说，即使你设午宴或晚宴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兄弟、亲戚及富有的邻人，怕他们也要回请而还报你。但你即使设宴，要请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人，如此你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可报答你的，但在一人复活的时候你必能得到赏报。有一个同席的人听了这些话，就向耶稣说，将来能在天主的国里吃饭的才是有福的。耶稣给他说，有一个人设了盛宴，邀请了许多人，到了宴会的时刻，他便打发仆人去给被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已经齐备了。众人开始一致推辞，第一个给他说，我买了一块田地，必须前去看一看，请你原谅我。另一个说，我买了五对牛，要去试试他们，请你原谅我。别的一个说，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，家主就生了气，给仆人说，你快出去，到城中的大街小巷，把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都领到这里来。仆人说，主，已经照你的吩咐办了，可是还有空位子。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大道上一级篱笆边，勉强人进来，好坐满我的屋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被请的那些人没有一个能尝我这宴席的。有许多群众与耶稣同行，耶稣转身向他们说，如果谁来救我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姊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不论谁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后面走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 你们中间谁愿意建造一座塔，而不先坐下筹算费用，是否有力完成呢？免得他奠基以后竟不能完工，所有看见的人都要讥诮他，说这个人开始建造而不能完工。或者一个国王要去同别的国王交战，哪有不先坐下运筹一下，能否以一万人去抵抗那领着两万来攻打他的呢？如果不能，就得趁那国王离他尚远的时候，派遣使节去求和平的条款。同样，你们中不论是谁，如不舍弃他的一切所有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盐原是好的，但如果连盐也失了味道，要用什么来调和它呢？既不利于土壤，又不适于分量，唯有把它丢在外面。有耳听的，听吧。